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耀，第69集。齐成一直撑到了医院后门，下来的时候趔趄了一下，脸色苍白地吞了一颗药。秦宁安排得很妥帖，后门走两步路就可以找到住院部贵宾层的直达电梯。后门远远有几个看不太真切的人影，隐隐有闪光灯的光亮。齐成的手心终于开始出冷汗，却仍然不说话，靠在电梯内壁，低头闭眼，储存体力。迟志涵的心拧成一团，被齐成手心的黏腻揪得呼吸都开始痛。齐宁下了车，一直在打电话，眉心紧锁，只要齐成呼吸略大一些，他就会突然停下通话，去瞥齐成手上的监测仪。所有人都很紧张，这一切只是为了让齐成见他爷爷最后一面。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但是对于齐成却要冒着应激反应太过激烈导致休克甚至无法醒来的危险。医院的环境对于齐成来说完全陌生，消毒水的味道，永远简单单调的配色，以及空旷的走路都能有回音的走廊。他开始晕眩，走出电梯后又吞了一颗药。迟志涵终于有些忍不住， 这药最多能吃几颗？ 前面带路的齐宁回头对迟志涵比了五根手指，他还在打电话，脚步很快。 我没事。 齐成冷汗淋漓地对着迟志涵笑了笑。没有外人，走廊光线又被齐宁刻意调低，除了环境陌生带来的压迫感外，他的反应其实并不算大。为了让他能和爷爷见最后一面，齐鹏和齐宁准备了一两个月，甚至在视频电话里他爷爷还再三和他确认了现在的治疗进度。风险太大，不单单是他身体的，还有他的病被公众知道的风险。可没有任何人开口阻止，连向来最谨慎、讨厌风险和不确定的齐宁都没说一句反对的话。这件事对他、对爷爷甚至对齐家人来说意义太大，他走出去了意味着这十年来因为他的病而分崩离析的家人也会跟着变得不太一样。他知道，所以这一次不是尽力，而是必须。齐成爷爷的病房在走廊最靠里面的位置，前后有两个门，媒体记者没法直接上贵宾层，大多都守在电梯等。齐宁他们绕过了电梯，等于绕过了大部分媒体，剩下的就是后门顾总派来的要求入内必须签协议的人了。齐宁走得快，齐成为了缓和心跳血压跟在后面几米远。迟志涵挽着齐成的手，在快要走近的时候感觉到齐成挺直了背，迟志涵也微微靠近了一些，做出了情侣常见的挽手姿势。齐宁声音压得很低，因为妆容很厉，看起来像是另外一个人。 我只是不想在爷爷病房前闹事，但是你想清楚这件事之后你还要不要在公司，在 S 市混下去。 堵在门口试图走到齐成这边让他签字的中年男人脚步停了一下。齐成努力保持着站立的姿势，迟志涵冷着脸，手臂微微用力接住了齐成大半的体重。齐成快撑不住了，他知道从那个男人站起来的那一刻起，齐成一直没有出现呼吸声。齐宁不是没看到迟志涵求助的眼神，但是他一动不动地站在病房前，在那个中年男人停下脚步又打算走向齐城的时候， 扬起红唇，冷冷地提醒了一句： 孙华荣，你再往前一步试试。 齐总，字是必须要签的，要不然齐董的病情传出去，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中年男人终究还是不敢，停下脚步，回头看向齐宁。他已经快被这女人折腾疯了，守在这里一个月，隔三差五地找她事情，现在用的理由更加奇葩，长得太丑，脏了他齐家人的眼，真想找个机会弄死这女人。齐家现在外强中干，全靠这女人撑着，哪天倒了，自己一定是第一个上去踩死齐宁的人。 呼吸， 迟志涵很小声地提醒，另外一只手递给齐成一颗药，看着齐成迅速吃了，闭上眼睛，强压下心跳。第三颗，他在心里默默记着。 我不想你脏了我弟弟的眼。 齐宁踩着高跟鞋，不紧不慢地走过来，抽走中年男人手里的合同，递给迟志涵。迟志涵飞快地签下字，一手托着纸，身体侧了过来，挡住中年男人的视线，咬着嘴唇看齐成抬手，手心湿得都快握不住笔。 滚！ 齐宁把鞋意砸在那人的脸上，嘴唇动了动。孙华荣的脸涨成了猪肝色，拿了鞋意迅速离开。同一时间，齐鹏打开病房的门，示意齐成和迟志涵马上进去。齐宁在齐成进门后交代， 孙华荣打电话给顾总过来，大概只需要10分钟，我停了贵宾电梯，他们多爬5层楼的话可以多争取20分钟，大哥会守着前后门，可以继续撑10分钟，所以你有40分钟时间。左边窗口我放了一个绿色茶杯，你半个小时后在那里站1分钟拍照交差，如果有任何不对，请池小姐第一时间带她从后门走。去电梯的路还记得吧？那条路会很安全，绝对不会有闲杂人等。你带他下了电梯后就直接回家。 迟志涵点头。 爷爷的病情你了解，拒绝手术和后面的药物，最多撑到天亮，你不一定能守到最后，40分钟内尽量和爷爷多聊聊啊。 齐鹏关上门，把自己和齐宁关在门外。齐成一直撑到门关上才低声开口， 来药。 第四颗，迟志涵又默数了一次。 小橙子。 齐成爷爷住的病房是大套间，后门进来还有一个很小的会客室。病房内的齐成爷爷听到关门声，立刻扬声问了一句，声音听起来底气很足。齐成靠在墙边深呼吸，低头单手摘下监测仪，抹了一把脸，直起身拉着迟志涵的手直接推门进了病房。齐成的手心非常干燥，和向来微凉的温度不同，现在手心的温度烫得迟志涵脚步踉跄了一下。齐成停住，低头看向迟志涵，摸了摸他的脸。迟志涵因为这个眼神四肢冰凉。齐成预先吃过药了，一个人在卫生间刷牙换衣服的时候，虽然完全不知道齐成从哪里弄来的药，后面的四颗药除了自己递给他的那一颗，其他的都是算准了时间吃的，为了延长药的效果。难怪在车上的时候没有任何异样，难怪一路上都不说话，迟志涵却隐隐感觉齐成一个人闭着眼睛在数数。齐成最近有事很少再瞒他，所以刚才的那个眼神，安抚的，愧疚的，眉心有不健康的潮红，是因为药物原因。齐成是在发烧。门被推开，迟志涵看到那位老人形容枯槁的半躺在床上，笑着对他们两人招手。 老人笑得很开心，而齐城的手心温度越来越高。 啊，坐坐。 齐爷爷指着床边的几张椅子，等两人坐了，又皱眉头。 哎呀，靠近点儿，我眼花了，看不清楚。 齐城笑，松开迟志涵的手，搬着凳子往前挪了两步，贴着床。迟志涵因为齐城这个笑容，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了什么叫做钝刀子割肉，一下一下的，随着看起来清醒正常的齐城每一个正常的表情来回地磨，钝刀划过的伤口血肉模糊。齐爷爷对迟志涵点点头， 这位就是小迟吧，电话里常常看到的那个啊。 齐爷爷。 迟志涵站起来弯腰叫了一声齐爷爷。视频电话里已经打过很多次招呼，但是这一次总是有些不一样，这是他们第一次以及最后一次面对面。齐爷爷对齐城努了努嘴，指着一直坐在角落沙发上对着他们微笑的中年男人。 橙子，你先去李律师那边，有几个免责合同和遗嘱需要你本人签字。 这人迟志涵在电视上见过几次，应该是齐家各种私人事件的对外发言人。看齐城走过去的姿势，应该和齐城也很熟。 没事的，李律师看着他长大，要不是他当年坚持要把齐城送到赵医生那边，齐城的后果可能更严重。 齐爷爷因为迟志涵的担心笑皱了脸，又拍拍自己的床。 先不要管他了，坐过来点，让我这个老头子看看你啊。 迟志涵被调侃得有些脸红，收回一直盯着齐城的视线，坐到齐爷爷床边。 你的事呢我都知道了，我们家为了那个孩子对你做了很过分的事。 齐爷爷和他印象中的垂暮老人完全不同，眼神没有浑浊，意识清晰，说话中气很足。很难想象一个熬不到天亮的老人居然会有那么旺盛的生命力。迟志涵不知道该怎么接话，齐城也因为齐爷爷的这句话回头，眉心微皱。齐爷爷一直笑着。 我家那位啊，走得太早了，估计早就重新投胎做人，不等我了。所以下去了呢，我得一个人去见你爸爸。说真的，这心里有点怕。 迟志涵低头，他在陌生人面前向来得体，笑容得体，礼仪得体。齐爷爷除了是齐城的爷爷外，其实也是个陌生人，可是今天他却因为齐爷爷这两句听起来很家常的话差点掉眼泪，心里莫名变得很酸。想念加上一直没有诉之于口的委屈，再加上这位老人言语里的惆怅。 哎呦，谁家不是含辛茹苦如珠如宝地带大孩子的，咱们家却仗着你孤苦伶仃又缺钱，耍了些手段让你进了齐家门。我这下去了呀，和你爸爸估计得多喝几杯才能好好聊下去。 齐爷爷又笑，笑完拍拍迟志涵的手。 丫头啊，你心里有疙瘩吧？没事没事，存着啊，等齐城好了以后你慢慢折腾他。 迟志涵低着的脑袋嗤的一声笑了出来，再抬起头早已笑脸盈盈，小梨窝若隐若现。 哪能呢，毕竟真的给了好多钱。 齐爷爷也跟着嘿嘿笑，身上贴着的各种仪器滴滴的响，笑得太厉害，齐爷爷咳嗽了两声，看迟志涵敛了笑容站起来，冲他摆摆手。 不过哪怕见了你爸爸，有件事我也可以挺着腰杆说，小橙子还是个值得嫁的男人。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